一路同行 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那些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。提起金城武的名字，或许不用我多做解释，这位在大屏幕上霸占了多年眼球的男神，在他还没有名满天下的时候，他曾经是陈升的助理，扫厕所，抄歌谱。师傅陈升对金城武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，帮他前前后后出了八张国语粤语的专辑。所以如果你去翻金城武的那些老唱片，你会发现当年金城武的歌声很有一些陈升的影子。师傅陈升喜欢狐朋引伴出去玩，徒弟却喜欢宅在家里不动弹。有一天金城武闲来无事，躺在沙发上弹着吉他，唱出了一段旋律，刚好从外面回来的陈升听见，觉得非常不错，于是填了词，正是这首歌《路口》。